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令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过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 正啊！ 又咪又咪又，呢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随之啱啱肉更想吞落俾人人，我有一发命扭几扭下几晕晕，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 人人人人咁啊，去到今日啦，咁就其实系呢个礼拜咧就本身已经带单咗，就系嘅民族党呢件事啦。其实就似乎好似冇乜后续嘅事件出现，因为其实而家咧就叫做系俾廿几日佢。 有啊， 廿一日咯。 啊，点样有啊？ 我今朝早我会计师楼有两个便装警员 吓，揾、你， 梗唔系揾我啦，揾华人民主书院 吓。啊咁你都系华人民主书院嘅部分嚟噶。 咁我注册地址喺个会计师楼啊嘛。 唔系啊嘛，烧到你度啊？ 烧到我度啊！屌你话大镬啊，大佬！ 咁大镬啊？咁点样啊？ 咁咪即系话你接受美国捐款，你同台湾有联系嗰啲咁嘅嘢咯，系咪？ 第二个就 系，其实你即使公开呢一样嘢，有咩问题？ 系咯，你唔系港独啊嘛？ 我都有谂过公唔公开嘅。 系啦， 咁我就今日啱啱咁巧啦，就仁哥。即係何俊仁啦，就同約咗阿明食飯，咁我又去飲杯啦咁樣，咁仲話不如咁啦，下個禮拜一咧，我就將個註冊地址咧轉咗去你律師樓嗰啲啦，大佬。 嗯， 你唔好搞我啲同事，因為你律師樓啲同事咧，基本上面對慣呢啲嘢噶嘛，大佬。 Well ready 啦，其實 係嘛，我又未必咁早翻工嘅人，佢好似九點鐘就已經衝上去啊，大佬。咁我啲同事驚噶嘛，大佬。 嗯， 係咪？咪即係佢真係搞嘅，所以嗱、你話教授由逢檢基開始喐佢，再到呢一個佢嘅所謂嘅以前嘅助理 啊張達明啊 喐佢出書，再加今朝呢件事咧，其實你可以串連到一齊， 已經有曬目標啦， 有曬目標嘅。 嗯， 不過我唔驚你嘅，我要做用乜嘢啫？我可以去美國註冊噶嘛？ 嗯 ，non-profit making。上網得㗎啦， 嗯， 我係其中一個 agent 嚟㗎，即係註冊美國公司嗰啲咧，即係叫 business filings 啊， 嗯， 係嘛？申請埋呢個免税，最多我麻煩少少，因為點解咧？我要去美國開個户口。 係，我知道，但係佢而家佢用佢係用寫條條例啊嘛，寫條條例嘅，就算 佢都可以針對我哋公司註冊嗰啲嘅， 係啊， 可以針對我哋公司註冊嘅。其實所以佢呢一浪咧，其實係有指標嘅。所謂外國嘅聯繫，即係收外國嘅捐款，或者係同台灣境外嘅組織有聯繫嘅咧，其實佢今次係一次打嘅啦。 嗯， 陳浩天咧就即係查佬試沙煲，相對好啲。 嗯， 係咪容易打你啊嘛？係咪？ 嗯， 咁就 你嗰個相對亦都唔係點樣面對民眾。 我唔係好高調㗎，我哋做嗰啲嘢。 嗯， 不過我估佢都應該掌握嘅，大概我哋做嗰啲嘢咧，我從來都冇宣傳過。 咁佢咪即係剪翻嗰啲文匯報嗰啲新聞嚟講咯，其實就咁大概就係講即係你所謂雨傘運動之前啦，嗰啲乜嘢非暴力抗爭嗰啲咁樣嘅訓練啦，係咪？主要係嗰啲嘢啦，係嘛？咁啊，佢係咪問你呢啲啊？ 冇啊！我點知佢啫？我同事話負責人唔喺度，咁咪佢趕佢走啦。 明白明白，係 嘛？註冊地址 咁，所以其實佢應該有個 list 啊。其實就係即係下個打邊個係嘛？即係因為原本好多人就話啦。 我估如果其他人打嘅話咧，都應該會公開嘅。 即係你譬如好似落學生動員嗰啲啊嘛。 我唔知道學生動員佢點揾佢啦。就但係所謂嘅跟住打嘅咩眾志啊、支聯會嗰啲排隊都未到，我哋先。即係當然啦，我就覺得你咪嚟咯，屌我哋而家交一條殺一條，你中意打咪打咯，係咪？我唔喺呢度註冊，我喺度度第度註冊嘅啫，係咪？我做嘅嘢，你點 proof 我係同香港有關呢？係咪？ 唔係，但係問題佢社團條例都有， 唔係，除非你針對埋我個人， 嗯， 我哋個人都唔可以參與呢啲組織啦，外國組織都唔得啦，咁你咪告咯。你咪喐咯！ 嗱，你針對個人嘅話咧，佢就會嗱，如果以翻阿陳浩天個指標嚟講，你會唔會參選？係咪？咁 唔會， 而家唔會噶嘛，係咪？ 咁我哋三個董事，無論何俊仁、鄭宇石、陶君衡都唔會參選噶啦，屌真係！ 咁你有冇話即係宣揚嗰個理念啊？即係以翻嗰啲警察嗰幾個幾大罪嚟講啦，第一即係你唔會話即係 我唔會搞滲透啦，我唔會受 港獨啦，係咪？ 我冇滲透呢個解放軍。軍或者係呢個差佬啦，係咪？我亦都冇宣傳港獨啊。其實佢難打嘅，唔係，所以我都覺得奇怪嘅。我上兩個禮拜，我收到匯豐銀行嘅 account review， email 嚟嘅。平時通常都係寄信嚟噶嘛。我要即係通常公司註冊公司咧，都幾年一鑊咧，就係話要 check 你啲 account 嘅。我都習慣咗，因為佢有幾間公司喺我旗下噶嘛。咁我收个 email， 我期望我打俾汇丰，咁因为我惊呢个系假嘅 email 啊。咁系啊，我哋发嘅。咁我你好少可会发 email 嘅、啊。 嗯， 你系咪应该政府有封信俾我啊？唔知系坚定流嘅、啊。第二就系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同事帮我咧喺观塘即系开咗啲户口。 嗯， 咁你冇留旺角 send 俾我嘅，但我理解嘅旺角因为系九龙总行啊嘛。咁我话你坚定流噶，我话唔系，好似你。一兩年前你先問過我啲 account 嗰啲 transactions 嗰啲問題，而家又嚟，佢係啊，唔好意思啊，陶生，我哋 NGO 係會密啲嘅咁樣， 嗯， 係嘛？咁我就喺度聯想啦，匯豐銀行又 check 你 account， 差佬又走上嚟我哋嗰度揾我哋，咁就開始嚟㗎啦，即係生魚肉來㗎啦， 嗯， 即係我嗅覺到，不當然啦，我哋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個長梯嘅啫，係咪？你點 proof 到我日日喺度搞啲咁嘅嘢啫？嗱，第一，我哋冇話要推翻共產黨 ，OK？ 我哋只係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啫，去到盡都話結束一黨 啦，其實就係 結束一黨專政啫。我哋做啲培訓課程啫，不過係搞到佢嘅，我了解嘅呢樣嘢嚇，不過係好間接地搞到佢就係，亦都唔係好公開宣傳嘅嘢嚟嘅咁樣。你同台灣有一定嘅聯繫，因為你嘅董事有好多都係台灣人， 嗯， 亦都可能係台獨分子， 咁或者有啲一早唔俾入境添啦，好多都嚇， 唔係幾個都唔俾入境啦，全部即係唔俾入香港啦，係咪？反而中國真係去到澳門去到，反而香港嚟唔到咁樣，係嘛？你話嗰啲海外文化人士啊，丹爺又好，咩黃君滔嗰啲好，屌神早都知㗎啦， 嗯， 咁你係咪撤銷我的註冊啊？我唔信咯、啊，你夠膽嚟啊！我實同你簽下複核啊！睇下你幾核突啊，大哥你，係咪？ 唔係，但係今時今日嗰個政府係幾核突都做得出噶嘛？你 冇啊！ 你呢樣嘢你預咗？ 你係係咪啊？你係慈禧，我係江牙。 嗯， 你咁諗就得噶啦。即係你作為反對派，我哋係江牙嚟。 O K， 嗱，即係 你同我冚啦。 我覺得咁樣啦。 嗱，你魚定我魚？嗱，我最多咪繼續，即係表面上。撤銷咗呢個註冊或者係銀行户口註銷咗，你估我真係運作唔到？ 我知道 ，ISIS 都搞得掂啦。 呢一個咧，即係我哋由比較廣，即係比較廣啲嘅 perspective 睇啦。嗱，而家佢針對嘅就係你外國聯繫啊嘛。佢話你收美國佬錢，其實呢個咧唔係新聞嚟噶啦。咁如果嗱真係收美國佬錢都搞嘅話，呢、這個係咪正式同美國佬開拖咧？你覺得？ 我唔知道啊，因为点解咧？其实 Donald Trump 上咗台之后咧，佢公开喺唔知 Washington Post 定系还是系喺 New York Times 都系讲过咧，就话觉得呢啲 呢啲錢係無謂嘅。 嗯， 包括 Freedom House， 包括呢、這個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即係所謂 NED。 嗯， 捐嘅錢都係無咎為為嘅。 嗯， 即係搞世界革命咧係冇意義嘅。 嗯， 其實已經 cut 緊㗎啦，大佬啲捐款已經。 嗯， 係咪？點解嗰陣時候我哋多咧？都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其實老實講，即係花生台嘅 budget 都差唔多嘅啫。 嗯， 即係唔好以為好多。因为好多组织咧，雨伞运动前后咧，都已经唔再敢收啦。 嗯，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因为709嘅大搜捕之后咧，啲外国嗰啲基金会啊，本来想捐嘅，系冇地方走啊，因为好多人唔敢再要啦，就系、是、因为惊你个 accusation 啊嘛。 嗯， 喂，咁我嗰啲嘢，哇，我哋相信和平非暴力。唔係諗住推翻你嘅政權，諗住建立一個即係民主嘅社會或者一個公民社會嘅。咩老共原來你反對嘅咩？唔係我問翻你啊，老共係咪反對呢啲嘢先？ 擺明過呢樣嘢。 喂，同埋老實講，我哋幾條友冇一個人諗住再參選嘅。咁你可以喐到我咩？ 唔係，但係問題 你 DQ 都 DQ 唔到我啊，阿哥。 學你話齋，呢個一個好間接嘅組織會喐到佢哋啊嘛，咁佢哋要做嘅咪就係、是、即係你佢共產黨係唔會直接喐所謂嘅反對派或者喐美國佬本身，但係佢會喐身邊嘅人啊嘛，去到立威啊嘛， 嗯， 咁唔係佢咪搞到其他人即係驚弓之鳥咯， 係啊， 係咪？即係所以咧，差佬你 call 我手提電話得㗎啦，唔使搞到咁即係閃縮嘅，你揾我哋得㗎啦。或者上何俊仁律師行揾佢啦，佢係董事嚟噶嘛，屌！所以我咪話咯，註冊地址轉翻去何俊仁律師樓啊，大佬，屌你都上律師樓揾佢啦，大佬，係嘛？依家又上去啊，又冇上去教授屋企，近排佢都好大鑊噶，屌大佬，係咁喺度俾人軍緊，唔係，所以我覺得即係你睇翻由馮檢基到呢一個嘅佢個助理張達明，到呢單嘢咧，其實有指向， 嗯， 係咪？就那個指向就好清楚嘅。嗱，呢班人點解要打呢？就係開始發覺咧，原來咧正式參選同埋從政嘅人咧，就小心咗好多嘅、嗯。我哋呢啲友咧就勇啲嘅， 退休嘛，即係已經冇 political ambition 啦，已經係 冇顧忌啊，最重要係、嗯。 我驚你有牙嗰種啊， 嗯， 咁你咪嚟咯，咁樣咪同我哋攣咯，咁樣係嘛？喂，有啲嘢其他人方便做嘅，咁我哋做啦，咁樣係咪？咁佢其實佢就真係。即係騰嘅，係驚嘅。 唔係咁，係因為你自從風雲計劃嗰單嘢之後，就見到喂嗰啲咩協調組織無啦端端真係做咗好成績出嚟，咁點算咧？咁所以即係預早去對付你。 佢要 discredit 鄭宇石，就係、是、因為之前戴耀廷搞咗個雷動咧，確實有啲少成效嘅喺成個選舉結果裏邊。咁如果你要令到民主派成個陣營咧係四分五裂，唔能夠協調得到喺區議會選舉裏面咧，能夠對付到呢個建制派嘅話咧，唯有你 discredit 呢一個嘅民主動力。咁而佢嘅核心成員咧就唔係趙家賢，係鄭宇石。咁而你要 discredit 佢嘅，咁你梗係拉埋我哋落水啦。即係所謂收外國捐款同即係境外組織有聯繫嗰啲咁嘅嘢，咁你咪 discredit 呢啲咯？ 呢個就係叫做罪而簽之啊嘛，即係將我哋就全部即係攬埋一齊。 你要嘅我哋嘅工作報告，即係我哋唔會開人名啦，即係邊個參加過我哋活動，俾你睇啦。有咩咁特別啊？如果你咁都俾我哋。即係搞到冧台嘅共產黨，即係俾人結束一黨專政啊！搞到即係民主嘅中國嘅，咁我哋真係幾勁喎，好 cost effective 喎，好有 productivity 喎、 啊。你話你自己唔係話 我哋真係老實講，一年咧加加埋埋咧係使即係幾個地方啊，喺使二三百萬到嘅啫。我初步估計嚇，咁你都落得到台，即係我哋真係。蜻蜓點水點下嘅啫喎， 唔係啊，即係而家你嗰個撥墨女孩都係其實一支墨水嚟嘅啫，其實 每支墨水冇乜錢嘅。 共產黨好重視嗰樣嘢叫做消滅於萌芽狀態，就係話，即係你呢度叫兩調，叫嗰度叫兩調，沈沙子話長角佢真係會冧噶嘛，佢真係咁講嘢。 共產黨咧，佢係虛怯到咩地步咧？任何有機會可以聚到人嘅一啲即係組織咧。其實佢都係唔會容許你有任何嘅即係喘息空間，即係你小至到其實講真啦，你估旺角殺街啊唔係專登嘅咩？即係點解會永遠留喺度？旺角嗰啲人，全部嗰啲最黑人憎嗰啲大媽，咿哇鬼叫啲大媽， 阿小亮，我听佢咁今日讲，佢话喂，其实原来佢自己知道，即系平时静静地喺度画画嗰啲咧，食环专针对嗰啲嘅。 嗯， 跟住然之后咧，哇！你黑社会啊，又即系又睇场嗰啲，哇！即系嗰啲。全部有人係關照嘅喎，即係嗰啲大媽 啲區議員係包庇曬嘅，已經講咗 咁樣嘅喎。即係點解？喂，即係香港你唔容許有任何 community 嘅存在，就係、是、唔希望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其實佢聚集到之後，對個政權有任何威脅啊嘛。佢係虛怯到咁樣嘅。即係而你阿土伯，你頭先話哇，我係冇諗住推翻共產黨乜乜乜乜。喂，你而家睇下最近 唔係我唔係戴頭盔嘅， 我知啊。你咪睇下呢個， 即係我哋真正係相信民主嘅人，我哋覺得我能夠同你公平競爭就得㗎啦，我唔要消滅你， 知道 係咪？即係你可以同我一齊競選，不過你有機會俾我同你競選啫，你而家係唔俾機會我哋同你競選啊嘛。 共產黨扣帽子啦，係唔講理由嘅，即係好似最近啦，即係而家判咗呢個陳永敏啦，其實冇乜人去提，但係其實咧，即係陳永敏咧，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其實佢係即係一個。好即係做咗几十年嘅维权人士嚟㗎啦，其实今年64岁㗎啦。 我僆仔嘅时候啊，睇呢个北京之春呢，都已经听过秦岭文。 咁 即係我哋嗰年代嘅人嘅先烈嚟㗎。即係阿刘山青啊长毛嗰陣时候搞呢、這个托派嘅时候啊，嗰、那个年代呢去帮手嗰啲人嚟嘅。 佢係反共咩？佢唔係反共喎、啊。佢而家佢提出啲好温和喎、哦，佢講乜嘢啊？佢而家佢又寫咩論中國向憲政民主制嘅和平 轉型啦？講咗咁耐，同劉曉波一模一樣， 其實差唔多嘅啫。佢提出嗰幾樣嘢，喂，全民和解、人權至上、良性互動、和平轉型，喂，呢啲嘢點樣反共啊？我諗同你唔會太大分別嘅喎，其實係。咁但係佢就話你寫文書過多，寫文章過多，同埋接受境外媒體嗰個訪問過多，都係罪名喎，竟然係。 佢寫呢啲嘢，其實老實講溫和過我哋啦。 梗係啦，咁但係都要話你顛覆國家政權喎、 哦。因為越溫和越容易實行啊嘛，同埋佢同埋劉曉波一模一樣，佢只不過要求你共產黨找翻憲法嗰條數。咁共產黨係唔可以做呢一樣嘢噶嘛，因為佢攬住咁多權，攬住咁多錢嘅時候，你同佢分身家。 共產黨真係黐撚線，咪即係你就係喺十九大嗰陣時啊，佢已經講到話，即係哇，你要重新即係你要做呢、這、一個，你要強調翻憲法嘅權威，又憲政民主又乜乜乜乜，屌講真，即係呢啲又係葉公好龍，真係有人走出嚟去講憲政民主和平轉型嘅時候，咪你咪又係有要喊打喊殺。 佢強調嘅憲法權威係四大堅持嘅啫， 不過奇怪喎、 啊， 即係你講開共產黨點契弟咧、啊？我最近揾咗本書咧，就叫《The 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 即系叫极权主义的起源。咁、香港嘅繁体版咧就冇晒，台湾都冇嘅。咁我竟然咧喺呢一个嘅简体版咧喺大陆咧系揾到的。咁我叫个即系托几托咧，就系搵人帮我买本书翻嚟。我喺度心谂，你买得呢本书，即系话自己唔系极权啦，系嘛？你竟然買到喎？極權主義的起源係幾出名嘅一本書嚟噶嘛？係咪 ？OK 喎，佢又、即係頭先我哋話個虛怯嘅時候咧，佢又似乎唔係好虛怯啊！啲定係還是呢啲嘢太深，即係諗住即係啲蝗蟲唔識睇咧， 冇乜人睇。 其實好多 introduction contradiction 嘅，其實喺大陸嚟講啦，即係其實你就算係封殺外國網站啊 ，CNN 啊 ，BBC 去到好後期先封殺嘅啫，其實係，即係當然你話可能嗰個傳播性、嗰、那個傳染性係比較低啲啦。咁但係就即係講真，即係你係冇標準可言咯。其實係佢要搞你啊！ 喂，你竟然可以翻譯一本咁嘅名著？你聽過㗎啦呢本，你聽過㗎啦，可能你未睇過啫，但起碼聽過啦。 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走向共和啊，對喺我哋嗰個年代嚟講，覺得好大突破啦，已經係。 系 啊，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